季节，最远的诗篇，

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像是我的心，

是我的选择，却不能说